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好，北京时间的15:19，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给大家带来的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乐涛。和以往一样，老生常谈的老规矩，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如果您正在使用收音机的话，可以搜索 FM94.5 或者 AM828 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另外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来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另外呢，我们的听听 FM 的这个 APP 呢也是开通了聊天室，稍后呢我会把我们的主播的朋友圈圈友群的二维码发到群里，然后欢迎大家能够进到这个微信群里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你有什么想听的、想看的、想知道的、想了解的，都可以在群里跟我们交流。那好了，今天我们主播的朋友圈请到的嘉宾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了。今天我们的嘉宾呢让我很紧张，第一，因为他是我的师哥；第二呢，他是因为他是我电台同事，还是我的前辈啊；第三呢，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主持人，我觉得我今天是来取经的。欢迎李雷哥，这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声音了。欢迎李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哎，大家好，我是李雷。那么现在呢，在北京新闻广播主持两档节目，一档是编辑部的故事啊，一档是警法在线。 哎，这些词儿本来我想介绍，结果你自己介绍了啊。这个 替乐淘说了啊。 为什么说我紧张呢？因为其实作为专业型主持人很难，因为我是一直播新闻，然后我只干播新闻的事情，但是呢想在一个专业领域里面去深耕细作，这其实对主持人的要求就很高，需要你对这个专业有足够的了解。然后李雷哥呢，一是做了法律节目的主持人，另外呢也是做读书节目的主持人。编辑部的故事是一个给大家推荐书，然后告诉大家作者的故事、编辑的故事，给大家讲这么这些故事的一个节目。首先我想问一下李雷哥，因为我们的节目之前都是职业视角，都是以职业的视角让大家介绍一下工作的乐趣，你是怎么想到我要跨这两个领域？因为我知道你也是播音系的嘛，为什么选择了法律？为什么选择了读书？是因为自己的爱好，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哦，是这样哈，就是其实啊，我跟这个读书节目的渊源还是挺深厚的。 怎么说？ 因为我刚来北京广播电台来工作的时候呢，的第一年，就是那时候我在做一个读书节目，叫《书林漫步》。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读书节目了 啊？那时候有读书节目了。 我能冒昧的问一下，那是几几年吗？ 那是在刚刚跨越了2000年之后不久。那时候做书林漫步，我觉得哎，读书节目很有意思，而且呢你能了解到各个不同行业的很多故事，而且还能够看到很多很多的书，最重要的是出版社能给你寄书，对吧？你不用花钱买书。我觉得这对我觉得这很舒服。但是后来呢，书林漫步我只做了小半年就不做了。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个节目招投标这么一个制度，是由领导委派你觉得你做什么节目合适啊，然后呢就安排你做别的节目了。那时候呢，我在这个毕业的第二年就安排做一个叫《曙光时刻》的一个节目，就不做这个书林漫步那个节目了。那么书林漫步就是现在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的前身啊，那时候叫书林漫步啊。是的，那个时候呢我就做了几年别的节目之后呢，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学法律的嘛，在由北京教育广播改成首都生活广播的时候，就开通了一档法制节目叫《今晚9点拍案》。 然后领导就让我来做了。 嗯， 当时我很忐忑，我问领导说：“我说我也不是学法律的呀， 嗯， 我也不懂啊， 嗯， 啊，基本跟这个大半个法盲差不多。” 嗯， 啊，领导说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对，你法律的事情呢，你让律师去说，你能请到嘉宾就可以了。 嗯， 你只要把这个故事讲好就没问题了。啊，我说那行， 嗯， 啊，我说那我认识几个律师， 嗯， 啊，先让律师说吧。 嗯。 那时候呢就只能很忐忑的就接了这个节目。 嗯， 后来呢因为慢慢和北京市的各级法院就建立了联系。啊，因为呢法律这个口呢你是有一个专业的口的。 是的。 啊，你必须要和公检法机关建立联系。 嗯， 后来呢逐渐一点一点的就开始对法律有了一定的了解。 嗯， 啊，随着这个。 是有点耳濡目染吗？ 哎，对对， 专门的去学。 哎，对对，刚开始没有。 嗯， 啊，因为刚开始只是通过一个一个具体的案件啊，知道了有这个法律规定，比如说啊， 嗯， 什么叫做见义勇为啊， 嗯， 啊，什么是自甘风险啊， 嗯嗯， 啊，那么什么是这个啊，就是相关的法律原则， 嗯， 但是我不知道，比如说像见义勇为，比如说像自甘风险，比如像紧急避险这样的原则， 嗯， 到底在哪部法律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嗯， 啊，这些我是不知道的， 嗯嗯， 那么只是知道这一个知识点而已。 没事，我现在属于这几个知识点都不知道，啊，我现在属于你最开始的半 个 法盲状态。 就那个时候只是知道这几个知识点。 嗯， 后来呢随着这个知道的案件越来越多，我就意识到只这样是不行的。 嗯， 因为你只知道某几个法律的要点是不可以的， 嗯， 你必须要知道那这一个规定它是怎么出台的。 嗯 嗯，它的背景是什么，那为什么要出台，那么它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嗯， 那你必须要知道这样一个法律原则出台的前因后果。那么，于是你就必须要系统的、 系统的需要一个了解， 去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那你如果只了解了一个原则之后，你就发现这是不够的。 是的， 因为这一个原则，那么在整个大的法律框架之下，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没错， 那你还需要继续去了解。 嗯， 于是，一点一点的累积。 就 成了现在这个样 子。 而且呢因为你要和法律专业人士去对话， 嗯， 你不能是一个外行， 那肯定 你不能问外行话， 就说实话我现在就有点外行话， 所以你要去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啊，慢慢 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案例， 嗯， 或者是有一些深刻的律师跟你说过的某些原则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的，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嗯，举个简单的例子哈， 嗯， 比如说就说一些离现在比较近的，你应该也知道哈， 嗯， 那我们国家的民法典是在去年的5月28号全国人大通过的， 嗯，是的， 那么今年1月1号正式实施了。 嗯， 那实际你就能看到，那么民法典它有几个基本的原则，这是民法的大的基本的原则。那么这几个基本原则呢，它和之前的1986年的民法通则，还有和2017年的民法总则是有一些变化的。那你能够从这些变化当中，你就能够梳理到发现咱们国家立法的一些变化。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在1986年的民法通则当中，民法有6大基本原则，那么这个基本原则里面有个叫等价有偿的原则。这个原则 详细介绍一下，等价有偿是什么意思？ 等价有偿那就是说我买一个什么东西需要花多少钱，那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价钱和这个商品，那么它必须是等价的。那么比如说我付出什么劳动，我就应该获得什么样的报酬， 等价有偿。嗯， 对，这样是一个等价有偿的原则。 嗯， 啊，需要相对应的。 明白。 但是我们会发现，在民法总则的在这个今年的民法典之后啊，没有了这个原则，等价有偿原则被取消了。 就这个是大家都能认可、公众认可的一件事情，等价有偿，是我付出了劳动就能拿到钱。 嗯。 然后为什么会， 然后我们会注意到，这个可能会有一定的这样的立法者的这样的考量哈。 嗯， 那么这些原则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了。 是的，没错。 但是它增加了什么原则？增加了绿色原则。啊， 在说实话我有点法盲了， 在这个 能不能给我复法， 在民法当中哈，民法当中几大最基本的原则，比如说公平原则，我们都能够理解， 是 吧？ 嗯， 公序良俗原则， 是的 啊，我们能够理解， 嗯， 诚实信用原则，这些都是已经被大家所认可的原则了。 是的， 这些原则在任何一个包括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当中已经被完全贯彻出来了。 嗯， 但是我们国家中国的民法典增加了一个绿色原则，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民事行为，那么要合乎我们的国家的绿色的、环保的、长期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那么绿色原则被引入了民法典，成为了中国的民法典当中一个独树一帜的有特点的原则，在其他的民法典当中是没有的。但是等价有偿原则被取消了。那么等价有偿原则其实呢，虽然说在民法典的总则当中没有规定，但是它渗透到民法典的合同编、民法典的物权编、甚至侵权责任编当中的很多很多的条款里面都体现了这么一个原则。虽然它并没有变成民法典的基本原则，但是其实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嗯，就刚才这个李雷哥说的这个原则，其实 对，就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你是要通过不断的观察、不断的梳理，才能够去发现的。 嗯，是的。但是其实对于公众来说，或者是我们一般在新闻报道里面说，其实今年民法典有很多这个变化和亮点是大家比较关心和在意的，比如说婚姻法。婚姻，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叫做婚姻， 婚姻家庭编， 家庭编 啊，对对对， 这一部分里面有很多的变化，比如说这个大家也很关心的这种八卦的事，比如说两个 人分家 了以后， 是这样的，是 这 样的， 钱到底给谁？ 对， 哪个算婚前财产，哪个算婚后财产？那这些的变化是为什么呢？能不能以一个主持人的这种专业主持人的角度给我们介绍一下？ 哦，我其实我是这样想的哈，就是这些变化在很多我们的媒体报道当中已经说了很多了。我们公众所关心的是什么？是它和我具体生活的影响？ 对， 是关注的是关注的是某一个法条的它的变化。 是的， 但其实我现在所关注的并不是某一个法条的变化，而是它的具体的法治精神的这样的一些变化。那么它前后所反映出的内容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而关注的并不是说它这某一个法条它怎么怎么样啊，但是我关心的是那这一个法条的变化它所折射出的我们整个的立法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它提倡的是什么？它提倡的是什么？因为这些东西你要经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些积累，你能够去梳理到，那么这个就很多了。我觉得因为这个特别多，而且很繁杂，很繁复。 是的 我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 是的，我们理解。 所以我们 觉得现在我这个理解法律和这个我们作为外行，我有点外行。就前两天我们在聊欧洲杯，聊欧洲杯的时候，足球解说跟我说了一个词儿，叫现在这个球迷里面有浅层球迷、有深层球迷和骨灰级球迷。浅层球迷的大概意思呢，就是你只认识球星，他进球了你开心。这个深层球迷呢，可能理解到队伍，但是骨灰级的球迷呢，可能认识到的是什么？是这个排兵布阵、这个阵容、踢法、战术。 是这样的。 所以说刚才 是这样的， 跟我们介绍的这个，也就是最终最本源的东西是立法的精神。 对，所以说就是我一直是就现在啊，我持一个什么样的观点？那么我们听法制节目也好，包括在看其他的媒体报道一些案件也好，那我们看的到底是什么？ 就是有些人看的可能就是这个案件本身， 它就是一个故事， 谁和谁吵架了， 对， 谁和谁生气了， 或者说谁谁谁被人给杀了，像这种情况，但是我更希望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了解案件或者普法，我们是学的法律知识吗？不是的，我觉得这并不是最根本的目的。其实我们最根本的目的是学会一种法治的思维。 什么叫法治的思维？ 通过法律的思维去了解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一般大家会觉得法律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我只知道重要的几条，我不侵犯别人的利益，我不对人造成伤害，我不去这个强占别人的东西。OK， 我算是个守法的好公民。但是你刚才说到这个法治精神和法治思维，是个什么东西？能不能跟大家？ 我觉得法律的思维，首先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很重要的点，就是对于规则的尊重。对于规则的尊重体现在什么地方？那比如说，它这个红灯，不管有没有车，它是个红灯，我就不能过。 明白。 那比如说我跟谁谁谁约定了一个什么事情，那我或者是约定了几点几点见面， 我一定会见面， 那我要遵守。 嗯， 那如果说我遇到一些什么特别的情况不能够到达的话，那我需要提前进行告知。 这是一种规则和守约的精神。 对， 但是呢其实守约这件事情和守规则这件事情对于人来说其实它是一个， 对，但是对，我是说就是两个人之间这样一个约定也是一个规则呀。 是规则， 对，那两个人约定了这样的规则，那好，那我就需要来进行遵守啊。 但是两个人的约定叫做规则的制定者，相当于我是在规则的制定者的一个角度，我愿意去跟你今天下午约，而且约的这个时间是咱俩商量的。但是其实很多人是不愿意被规则去束缚的，甚至有些人我们有潜规则、漠视规则和利用规则的漏洞，所以说这个法治精神包括这些吗？ 所以我这就是觉得这可能是很多人对于规则的一种误解。比如说我们很多人会说，那规则是人定的， 对啊， 对吧？那这就是给大家破坏规则造成了一种理由。这就是长期以往对于规则的不尊重。那么对于人的灵活性的一种灵活的运用，因为觉得我这样是聪明。但是恰恰就忽略了一点，比如说规则固然是人定的，那么规则是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定的呢？它是一个比如说一个法律的制定，那么它是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然后对经过多方的讨论最后来确定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体系、法律的条文。那么既然而且最后要通过投票，那么谁来投票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委员，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最终来投票，最后确定了这样一部法律的出台。那么代表的是谁？他们代表的就是我们的人民的利益。他是人民的代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由代表们最后投票出来的制定的法律，虽然是由人投票投出来的， 是的， 但是它就是应该被遵守、应该被尊重的。契约精神怎么建立的？就是因为所有的人，他每个人的权利是相等的。 是的。 那么我让渡一部分出来，让渡一部分我自己的权利出来，每个人让渡一部分的权利出来，让渡给了国家，让渡给了政府，由政府、由人民赋予政府的权利，那么由这些人民赋政府拿着人民赋予的权利制定规则，那么这个时候制定出来的规则人民就应该来尊重。 叫做法律和规则。 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制定出来的规则就应该被尊重。那么如果不遵守规则，就应该受到惩罚。 是的。 那么这个惩罚的话，那有可能比如说仅仅是一个合同上的违约，那你可能只是付出一个违约金，或者合同被迫一定要履行这样的一个惩罚。那如果说你对别人造成了伤害， 量刑了 那么造成的伤害如果达到一定程度，比如说对别人伤害达到轻伤了，构成轻伤了，那么你可能要国家就要动用刑事制裁的方式剥夺你的自由，或者对你做出更加严厉的制裁，那么这就是规则的重要。 那刚才说到了这个规则的重要性，因为法律是一个很理性的事情，大家所有人认为都是法律是一个很严格、很理性、充满了理性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平时接触的案子或者是媒体报道的一些案子里边，甚至出现了一些因为大家愿意去原谅他，比如说这个我们拿一个大家可能都听过的一个案子，这其实是我老家的一个案子，这个乳母案。 哦，我知道。 这个案件呢最早的时候是已经判过了，判过了以后我们又把它拿出来，而且是因为媒体报道了以后，又变成了大家热议的这个事件，这个事件以后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改判。那我想问一下李雷哥，刚才你说的这个法律是 OK， 我们制定的规则，这是一个非常严谨非常严格的事情，无论是量刑还是这个守约，这个最根本的精神上，那这件事情我们大家动了感情，所以说我想问一下这种事情你是怎么看，尤其你又是一个媒体人。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是因为现在很多媒体的报道是不负责任的。 因为前两天的时候我采访过一个律师， 嗯， 然后我还问了他同样的问题， 嗯， 他的角度是我觉得这就是媒体裹挟了法律， 是这样的， 媒体让大家变了这个看法， 嗯，首先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有些媒体的记者第一是不负责任的， 嗯， 第二呢，现在有些媒体记者对于法律的解读是误读， 嗯 啊，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没有对法律条文有一些很清楚的理解， 嗯， 只是听别人说，听别人这么说，那么他就这么去写，这么去报道，这是有问题的。第二呢，我就是觉得现在媒体媒介的审判哈，我们已经不提媒介审判了哈。现在呢，就是不管是网络对于所谓的民意，就是网络所形成的所谓的民意，对于司法审判的影响，我觉得目前所呈现出的趋势，我个人认为是不好的。就是说现在这就涉及到一个我们市民朋友的一个朴素的正义观和法律正义观的冲突的问题。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认为，那这个人杀了人了，他就应该被判死刑。 对，是的， 对吧？一个人把一个女孩给强奸了，那么他就应该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 没错。 但是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公民的朴素的正义观的问题。因为我们朴素正义观认为我就应该是这样。但实际 不应该尊重这种朴素的正义观吗？ 但实际上法律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法律它的制定，刚才也说了它制定的过程， 是的， 那么它更多的是对一个事件的全面的考量。而这些整个事件背后的一些东西，第一呢，是我们刚才我也提到了，媒体报道是不负责任的，有一部分媒体报道不负责任是片面的。那么公民通过一些相对显得片面不全面的媒体的报道，他得出的结论就是更加片面的。 是的，而且激发了大家， 他有一部分又有一部分这种朴素的正义观是根据他对于自己的生活习惯的了解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那么最终呢，这个结论并不代表它是一个公平的，因为我们不能够看见案件的全貌。 是的， 所以我们要通过，而且现在呢，我们又不能够根本上的杜绝一个案件的承办人，对，就完全不去了解大家怎么想的了。 是的， 所以他有可能会对民受到一些所谓的民意的影响，会带来一些从法律上来看并不算特别的公平，但是却符合朴素正义观的判决。我对这样的判决结果是有我的个人的不同意见的。 那作为媒体来看的话，你是觉得首先这事儿就是媒体的报道，因为有一些失实的报道而导致了这件事情，所以说作为媒体，如果我们在报道案件的时候，尤其是哥在做警法这种节目的时候，到底是比如说我们在介绍案件时，我们要采律师，然后要看这个律师对这个案件的看法，然后顺便给大家普一下法，但是我们在介绍这个案件的时候，到底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什么样才算是真正的公正的态度呢？ 绝不能只听一边的人的说话。 对，是的，但是所有人其实你刚才说到了有很多事情是 你也可能差不多吧，就是说它不一定是事实的，事实是那个样子。但是首先呢，这个媒体的记者 他可能用遣词造句， 他掌握的素材并不是很全面的，他可能只听了一边的说法，他就发了一个报道。那有可能他有自己的一些主观的倾向， 是的， 那有可能他自己对于法律的了解并不是很全面，然后最后呢，最终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会出现。 就比如说我们在介绍案件的时候，其实没有人能站在一个上帝视角说我是看到这个事情全貌，我会跟大家介绍全貌的。那会不会在介绍案件的时候，我尽量摒弃我的个人观点，我只把这个事实阐述出来给大家看？ 这个你自己看着剪哈。就是我在做警法节目的时候，这些案件我一般就不碰了。 为什么？就是你们会有一个案件的介绍， 因为我了解不到案件的全貌的时候，我就不说了。因为发生这么多的案件，有很多吵得很热的案件，因为有些案件你不可能了解到全貌，比如说这个案件它是发生在其他的外地的，你阅读不了案卷，然后你所能够所有收集带来的信息都是其他媒体转发过来的信息，你无法看到当事人真的是怎么想的，你无法看到两边到底是怎么说的，你不知道卷里面其他的证人证言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样的话你根本不可能了解案件的全貌。然后呢，如果你一味的去接收一些其他的媒体 的一些观点的时候，我无法判断出其他媒体的观点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站在公平的立场的情况之下，这个案件我不说了。 那一般你在选择放在节目里边的案件，我很想知道你这个，大家都是在做节目嘛，然后你这个素材的选取是怎么选取的？比如说我今天这个节目，我想聊一，我请来了这个律，是根据请来的这个律师他擅长某个法律 ，OK， 我拿一条最近 不是一定是要有案件的。那么这个案件， 因为案件有很多，你是怎么来选择的？ 因为我是跑北京市全市的公检法， 是的 啊，不是公检法，就全市的法院和检察院， 是的。 那么这里的案件是很多的， 非常多 啊，我是不愁案件的来源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首先要选择这个案件，一定是要法院做出判决的案件， 嗯，一定 这种做出判决的案件，尽量能够是这个案件判决已经是生效的案件， 嗯， 已经得出一个结论的案件， 嗯， 然后而且这个案件我一定必须要知道双方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见， 嗯， 相对全面的了解整个案件的全貌的时候，才会对这个案件进行报道， 嗯， 如果我只知道一方的观点，不知道另一方怎么说的时候，这个案件我就不说了， 嗯嗯嗯嗯， 因为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无法做到公平， 嗯， 因为一个案件你不能只听一边说的， 嗯， 你必须要听两边，因为你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还是假， 嗯， 你没有办法去印证，没有办法去核实， 是的， 作为媒体我也没有这样的调查权， 嗯， 我去怎么样去查一些什么东西去，不可能的， 是的。那这个我们刚刚说的就是立场上，你在选案子的立场上和做节目的立场上， 嗯， 那内容上呢，就比如说我今天聊的这个案件是个刑事案件，或者我今天聊的就是诈骗的案件，或者近期那在刑事上有没有什么问这个选择的爱好偏好，或者是选择的方法标准怎么来衡量？ 你刑事是什么意思？ 我今天想聊刑事案件， 哦， 我今天想聊民事案件， 哦， 我今天想聊这个最近很火的网络诈骗案， 嗯， 我最近想聊这个之前我们这个金融诈骗案，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 对，那这个案件的类型， 嗯， 是今天我有哪个类型擅长哪个案子的律师过来， 不是， 我的嘉宾过来来选？ 不是，一般情况之下， 最新的新闻，可能大家最近比较会关注这个类型的案子， 嗯， 那是怎么来选择的呢？ 嗯，一般情况之下，就我实话实说哈， 嗯， 一般情况之下，我想做什么选题，会找他们约稿。 嗯， 啊， 嗯，就是那你这个选题， 就是说最近我想做这么一个选题， 对， 然后那我找到某一个法院的， 嗯， 我说你可以针对这个选题写一个稿子， 嗯， 然后呢，比如说，并不是说我想做这么一个选题，然后呢，或者说是这样啊，可以这么说，就是比如说最近有个什么热点的新闻事件， 是的， 这个热点的新闻事件呢，它折射出的是某一个角度的问题， 嗯， 那么因为我手里有很认识很多律师或者法学专家， 嗯， 那么我会觉得这个问题这个专家说比较能够 hold 得住，这个比如说这个问题问到一定什么深的程度，可能这个人就 hold 不住了， 嗯嗯， 啊 hold 住啊，那就不能这么说哈，就是说，就是比如说最近有个什么热点新闻事件， 是的， 那么我想就这个事件请专家做出点评， 嗯， 我想问的这个问题深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深的这个程度找一个什么样的专家能够很好的驾驭到这样一个深度的一个内容的话，那我会去找他， 哦， 那比如说我可能认识十个民事方面的法律专家，我大概都知道这些人的水平大概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比如说当我把这个问题已经延伸深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可能这个人就不可能完全的回答出来了，那么我就不会选他，但是有一些比如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问题，我觉得哦他可以能够回答得了，那好，那你是不是可以回答呢？那如果他可以回答 OK， 那就我可以请他来回答，那如果他没有时间那没有关系，那可能我手里还有其他的专家资源，那如果他有时间，可以让他 这个是嘉宾的选择，我的 嘉宾的选择， 刚才我哥跟我们介绍的一个是嘉宾的选择，在做一个警法节目当中嘉宾的选择，还有这个立场，在介绍案件的时候立场到底是应该什么样的，然后我还想问的一个点就是刚才说到了两个字儿，选题，就是刚才我说选题 你在做这一期节目之前，你首先我们在做法治节目也好，这个做科教节目也好，其实是想让更多的听众通过这个事件是不是能够更加的了解法律， 嗯， 可以是不是可以宣传我刚才哥说的这个法治的思维， 嗯， 然后大家以后也可以去这么去思考事情，或者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去遵守规则，然后按照规则来办事情， 嗯， 如果遇到了这种事情到自己身边了，哎，我还记得我之前听了一节目，他是怎么怎么进行处理的，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 嗯， 那在这个选题的选择上是怎么来选的？比如说是我今天这一系列我就做这个刑事案件的，来跟大家介绍这个刑事案件，下个星期我就跟大家来介绍婚姻，把这个案件都摆上去，让大家这个选题是怎么来的。 选题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方向吧，那么首先呢，打一个，你这打算什么时候播？就最近播是吧？选题的方向呢可能有几个不同的方向哈，比如说现在正是暑期，那么暑期容易发生什么问题呢？那么针对未成年的话，那么他在家里面待着，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暑期未成年的安全问题，比如说出去旅游啊，游学呀，那么这些情况之下基本是每个暑期都会出现的， 是的 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有可能会聊一些这方面的选题，或者说这个时候正是 时下的一个当前大家会关心的热点， 对，比如说现在那个高考正在高招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高招的时候容易出现一些高招诈骗的案件，那么在往往在这个时候是某一类案件的高发期的时候，会聊一下这些问题，还有一些是一些特别的时间点，比如说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比如说这个3月15号是消费者权 益 日，在这些专门的有些时间点的时候，会专门的针对一些这些时间点可能涉及到的法律问题，专门的跟大家来介绍，这是一种选题的方式，另外一种是打个比方，比如说在今年的5月份，这个白银那个事儿能说是吗？白银马拉松那事儿能说吗？好像可以。打一个比方啊，比如说这一段时间有一个什么新闻热点，那么这个新闻热点它可能未必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 没错 啊，它可能是一个社会热点， 但 是呢这个社会热点能够从某一个角度去讲，能够引申到法律的现象和问题，那么这时候也可能就这个热点所引申出来的问题，我会专门做一期节目啊，那么有可能是它这个热点本身就是一个法律问题，那么也可以来说，也是没问题的，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那就要看，这个投稿了，因为作为一个跑口记者来讲，你每天都会收到各种不同的投稿，这些投稿也会成为一个选择的，相对来说。相对比较重要的一种方式， 没错 啊，比如说我收到10个稿，那可能会有一个两个会最终选中，那么选中有可能是跟时下结合的比较紧，那也有可能是最近的某一些话题比较热啊，这些案件能够符合上。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比如说有一些热点现象它未必是发生在北京的，它可能是发生在外地的，但是呢正好北京在前一段时间也可能处理过一些类似的 案件， 那么也可以以这个为由头然后呢来介绍一些北京的案件是怎么来处理的，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因为这个有些地方性法规是不一样的， 是的， 而且各个省的高级法院呢会针对各个省的这样的经济发展的状态，然后制定出适应这个省级单位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执行的举措，但是在北京未必这么做，所以说这个问题放到北京来可能未必就是这样的结果，那么我们就要看看，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针对类似的问题出台过什么专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举措，一些处理的方式，那么好，那么针对北京的问题我们来跟大家来介绍。 那想问哥，如果作为一个法律节目的主持人，我们一直在做警法在线，但警法在线你想让大家听到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是给大家普法，是让大家更用这个法治的思维去思考问题， 那如果讲的太深了的话呢，大家会听不懂。 对， 然后讲的太浅了的话呢，懂法律呢又觉得不够听。 嗯， 那所以说这个尺度怎么把握？这个主旨到底是什么呢？ 对，做了这么多年，其实我还是有一些体会哈。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普法已经进入到14-5普法了。我觉得作为一档法制节目啊，它除了让大家了解到一些法律的知识，之外，我们不能强求。大家一定要有用一种纯理性的法治的思维去思考所有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 是的， 因为一个人一定是要有感性的，是吧？要么他就是一个很冷漠的人。但是我希望大家就是如果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件事情的尺度是什么。这件事情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你怎样去把握不至于超过那个度？我觉得这就够了。因为比如说我跟别人发生了一些言语上的争执，那这时候我会知道，哦，如果我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我就对对方的人格进行了贬损了，那么我可能会侵犯对方的人格权啊，人格权当中的，比如说涉及到人格权当中的名誉权。那比如说我在网络上发言的时候，我对别人的作品做出评价的时候，那么我怎么去把握言论自由的尺度？因为比如说文艺批评、文学批评，它也是对一个作品进行评价。 是的。 那么这种评价不能够对他的名誉进行贬损， 没错， 不能够对作者的人格进行贬损。那么我可以对作品不喜欢，但是我不能够对作品进行侮辱。那么这个尺度是什么？如果大家能够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了解到这个尺度，我觉得目的就达到了。 其实不需要大家有多么的懂法， 对， 但是呢需要大家第一有尺度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对，没错， 第二呢就是来保护自己的身体， 对，就是说我不去侵犯别人，但是比如说别人跟我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去做。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跟别人产生争执，是吧？那我如果意识到比如争执到什么程度，对方有可能就会对我进行伤害了。 是的。 那这时候我为了避免冲突的发生，为了避免肢体冲突的产生，我宁愿去选择一些隐忍跟退让。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把握好这个度的话，其实我们整个社会这种纠纷就会变得少，就会变得更加和谐。但如果说大家都那样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法制节目存在的意义所在。 没错， 但是大家全部都和谐的话，可能一个法制节目也就不必存在了。但是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好事。 对，没错，和谐社会。今天听李雷哥跟大家说的这些啊，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感受让我就是逻辑，就是李雷哥说话，你在说话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因为做警法这个节目，一直做法律类的节目，你非常的严谨，非常的有逻辑，然后生怕自己稍微有一点失误，没有把这个话说得全面。我觉得这非常的严谨，深刻贯彻了， 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深刻贯彻了你从刚开始跟大家说的这个法治的思维，然后你在说话的时候也一直是这个逻辑。那因为时间的原因啊，这个今天我们聊警法在线就只能聊到这儿。但是这让我特别特别的好奇一个点，就是一个这么严谨的人，你在做读书节目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因为你在做读书节目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样的， 读书是个很感性的事情， 其实是相通的。 好，那我们下周的这个周六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会做这个我们李雷哥专访的第二期，请他来跟大家讲一讲他做编辑部的故事有哪些趣事儿，然后让他来跟大家再推荐几本书。今天的主播的朋友圈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的下周六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非常感谢李雷哥，谢谢。 好，谢谢大家。 那稍后请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下周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